因为这看似寻常的安排，实际上暗藏玄机啊。在朱棣死前，他召见的顾命大臣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张辅。朱棣临死前召见张辅，并传达了传位太子的旨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但问题就在于张辅这个人。这个张辅是张玉的儿子，而张玉和邱福与朱高煦的关系那是十分密切，他们都是靖难时候的战友啊。在立储问题上啊，靖难派是支持朱高煦的。马云召集杨荣、金佑资两个人密谋，做出如此重大之决定，竟然没有张辅在场，实在是十分之不寻常。很明显呢、他们是有所防备的。事实证明呢，他们的担心呢、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一年后朱高煦起兵造反的前夜，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正是张辅。在封锁消息之后，杨荣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使命，回京向太子报丧，并筹备太子继位的事宜。这位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日夜兼程，终于将一命及时送到太子的手中。朱高煦从头到尾都被蒙在了鼓里，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太子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登基继位了。朱高煦先生，你又没有猜对，吸取教训，下回再来，你还有一次机会。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是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后弘基。事实证明啊，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仁的皇帝。在他那肥胖的残疾的外表下，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招入内阁。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你说改就改，你爹留下来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啊，要论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的目的就可以了。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佑资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变成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200多年呢，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几次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呐。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 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简易，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他，背离了他，只有这两个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简易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朱高炽注视着他这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呀，我见过20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呐。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杨士奇和简易也泣不成声地说道：先帝之名也是被陛下的诚孝仁厚所感动啊。就这样，经历苦难心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一团。在我看来呀，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个好皇帝。虽然他是个短命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的父亲报道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他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为什么不细说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说，大家估计也不喜欢听，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的教科书。在我看来呀，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22年七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比如朱棣永乐22年七月去世，朱高炽立即继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从七月到12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22年内，只有到第二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间内，新皇帝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来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做主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啊，朱高炽这一改呀，实在干得好，干的是大快人心呢。11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啊，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成、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 此事已是板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然而此时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成还有无后人？大臣们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当年只有6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黄子成呢，没有后代。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啊？大臣们目瞪口呆，方孝孺，你说的是那个灭了10族的方孝孺？10族都灭了，还去哪里找什么后代呀？你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可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这一查还真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有个弟弟叫方克嘉，这位方克嘉有个儿子叫方孝富，当时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比起这些宽仁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人都是忠臣的。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忠臣，你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吗？到您这儿怎么就给改了？这么说你父亲是杀错了？就在这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1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2，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5月，只做了10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一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空太久，很多人都排着队等着呢。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却未因此触发他，只是警告而已。而这位无赖的兄弟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吸取上次的教训呢，这个朱高煦是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呢，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啊，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他的计划呀是这样的， 考虑到京城的三大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啊，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他准备等到朱高炽死讯后，就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是一举将其击灭，然后趁乱登上皇位。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那是很有信心。何来信心？来自作案时间。之前咱们说过，他的封地是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这个惯例啊，太子守南京啊，只要死讯传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的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哎哎，我的士兵啊，早在路上等着你呢。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了吧。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啊，但不幸的是啊，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个谜团。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是准备伏击。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哇，怪哉，真是怪哉！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有所预知未来，未卜先知？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呢，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报丧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了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方法。其实这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九塞尊崇第一关，雄关依山傍险，高踞勾住山上，是大雁南下北归的主要中部通道之一。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关城城墙高10米，周长约1公里，墙体以石座为底，内填夯土，外包砖身，墙垣上筑有垛口。关城的东西北三面开辟了城门，门洞用砖石叠砌，青石板铺路，门额位置上均镶嵌了石匾，东门门匾镌刻着天险二字，门上建雁门楼，为重檐歇山顶建筑，面阔5间，进深4间，四周设回廊。西门门匾上刻地利二字，其门楼为杨六郎祠。北门其实是瓮城的城门，门额书刻雁门关3字，两侧镶嵌对联，三边冲耀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东西门楼都已被毁，北门也坍塌成了一处豁口。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祠立碑，可惜城楼已化为灰烬了。但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仍写出了雄关的豪迈气势：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固寒升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此诗流传至今。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的南端分别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围城以外还筑有3道大石墙和25道小石墙，起到屏障的作用。雁门关两侧群峰挺拔，山势陡峭，中间加一小路盘旋曲折穿城而过。关城正北的山岗上有明清驻军的营房旧址，东南有练兵的校场，西门外有关帝庙，东门外有靖边祠，祭祀战国名将李牧，现仅存10台、10狮子、10旗杆和数通明清碑刻。关城以西的旧关城俗称为铁里门，两关之间用石砌长城相连，并建造了敌楼、烽火台等，形成一组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旧关城附近有一段明代建造的百草口长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长城段之一。该段长城全长5033米，城高6至8米，底宽5米，顶宽3米，每隔120米左右便建烽火台和敌楼各一座。在险要的地段还设置了堡寨、壕沟和暗门等。它的东西两端向北延伸后，最终与外长城相连。在关城周围和山下还有关署、东城兵盘、西城兵盘、点将台、六郎城、新广武城、旧广武城等60多处明代遗址和遗迹，也都是雁门关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雁门关古称勾住山，这里群峰挺拔，地势险要，自建雁门关后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它的外状大同之藩位，内固太原之所悦，根底3关咽喉全尽。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山海经》中固有 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雄关雁门居天下九塞之首，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起，历代都把此地看作战略要地。赵武灵王治雁门郡，此后多以雁门为郡、道、县建制戍守。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与制高点铁果门设关城，戍卒防守。唐书《地理志》描述这里东西山崖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至关，位立西境关，亦曰雁门关。后经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约400余载。元朝设千户所，关城被毁。明代吉安侯陆享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自兼民工建筑新关于旧关东北10里处的要道，南距代城县40余里，北临广武古城21里，地势更为险要。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亲临此地，他写道：“雁门众关，山峦在眼，霞飞云举，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该关城周长2里，城高2丈，10座砖身，雉叠为尺，洞口3重，曰东门、西门、小北门。东门上筑楼台，曰雁楼。门额嵌10匾一方，横书“天险”2字。西门上筑有杨六郎庙，门额嵌10匾一方，横书“地利”2字。小北门未设顶楼，但砖石结构格外雄固，门额10匾横刻“雁门关”3字。东门两侧镶嵌砖镌楷书简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东门外北侧刻有靖边寺，似战国时代的军事家赵将李牧。西门外右侧建有关帝庙。关城正北置有驻军营房，东南设有练兵教场。整个关城建筑雄踞龙盘，雄伟壮观。明清以后，关城虽屡有重建，但随着我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逐步形成，内长城作为内边的作用已经失去，所属的雁门雄关也随之荒废。关城仅在东门、西门、小北门3个门洞和靖边寺前的一对石狮、一副石旗杆、明捐李牧碑石一块，以及寺后的树竹青松。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木用赵族大破林虎，这是唐代散文作家李华所说的战国良将李牧的故事。实载，赵武灵王曾进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大败林胡、楼烦的入侵，建立了云中、雁门、代郡。后来，李牧奉命常驻雁门，防备匈奴。为免除匈奴对赵国边民的侵扰，他廉洁奉公，士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因而深得士兵的拥护。同时坚持慎重防守的方针，凭长城之险加强战备。他在雁门数年，习射骑，尽烽火，多间谍，使匈奴数岁无所得，而赵军则兵强马壮，愿为一战。此时他才选用精兵2马，巧设旗阵，诱敌深入，大破匈奴10余万骑。其后10余年，匈奴不敢叩赵，后人称李牧为奇才，并在雁门关建靖边寺，纪念其戍边保民的战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将蒙恬率兵30万从雁门出塞，北击胡，吸收河南之地及河套地区，把匈奴赶到阴山以北，并且修筑了万里长城。当地人传说，蒙恬死后葬于代县境内。上门王村有一座蒙恬墓遗址，其断碑尚存，还可看清秦蒙恬将军墓及清嘉庆等字样。据史学家考证，蒙恬墓在陕西境内，此地乃传说而已。不论蒙恬魂归何处，雁门关的确曾留下他铁马兵戈的身影。汉代的雁门更是风云多变，汉高祖刘邦时期，匈奴曾南逾勾注，直趋晋阳，如今的太原。为此，公元前201年，刘邦亲率30多万大军抵达平城大同，抗击匈奴，可惜被匈奴用计诱入，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日之久，最后用重金财物贿赂了匈奴王的妻子单于胭脂，才得以解脱。汉武帝继位后，面对匈奴不断猖狂的南犯，着手反击。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都曾驰骋在雁门古塞内外，多次大败匈奴，立下汗马功劳。元弼将军李广在做代郡、雁门、园中太守时，先后与匈奴交战数十次，被匈奴称为飞将军。一次他出雁门，兵败被俘，在敌军两马之间的网兜里，他表面仰死躺下，心里却在等待机会。突然他腾跃而起，将一胡兵推下马去，立即夺马取弓，策马南驰数十里，复收余军，杀退追兵，安全脱险。正是由于汉武帝时期创建了强悍的骑兵，抵住了匈奴的南犯，才得以保护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换来了以后同匈奴的和睦相处。汉元帝时有胆有识的王昭君，就是从雁门关前簇后拥，浩浩荡荡出塞和亲的。从此以后，这一带出现了摇城雁壁、牛马不野、三市无犬吠之景、梨树无干戈之意的安定局面。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是宋辽契丹人激烈争夺的战场，著名爱国将领杨业及其他杨家将士都曾在这里大显身手，为国立功。在宋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杨业任代州刺史兼三交柱国兵马都部署以后，曾多次以少胜多，大败辽兵。当时人们誉杨业为杨无敌。雍熙3年，即986年，在雁门附近的战斗中，由于统帅潘美的指挥失误，临阵脱逃和挟嫌报复，使杨业陷入重困，最后士卒全部覆没。在宿州的陈家谷，他自己身负重伤，为辽兵所致，宁死不屈，终至绝食未果。后人为纪念他的战功和忠贞精神，在雁门关北口立了杨将军祠。杨令公和佘太君的彩塑至今还凛然地静坐在雁门附近的杨家祠内。元明时期，雁门旧关废弃，新关又起，雁门战火渐趋平息。时至清末，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入国求存的慈禧太后等狼狈出走，他们过居庸、宣化，经大同，又在雁门留下了逃跑的脚印。当时正值秋天，气候酷热，慈禧、光绪和王公随从颠沛至此，饥渴难忍，曾在关门左侧靖边寺吃茶，但是未敢久留，小憩后又匆匆出发了。傍晚，慈禧一行宿关南阳明堡贾宅， 光绪帝面对贾宅五世同堂的门匾和堂内神龛上一心念佛的横幅，联想内忧外患的处境，在东家门板上写下了五世同堂真富贵，一心念佛见如来的联句，借以抒发一个失意帝王向西方逃去的颓败情怀，这与李牧、杨业等抗战精神恰成显著的对比。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雁门关虽为古代战争防御工程，但是它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7年9月，我党为了团结抗日，派周恩来、彭德怀和彭雪枫同志前来雁门山的太和林口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晤。在太和岭的山洞里，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揭示了抗战必胜的历史趋势，还为阎锡山起草了一份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和一份在沦陷区成立战场动员委员会的条例。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大同后继续向南进犯太原，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第358旅第761团深入日军侧后，在代县的广武、雁门关、太和岭间迫击大同经代县、忻口到太原的公路，打击日军运输队，截断日军补给线。贺龙亲自把第761团团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召到师部，对他们说，忻口会战正在进行，敌人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向忻口运输弹药、给养，这是日军最主要的一条运输线，但是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没有中国军队，因此警戒疏忽，你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充分利用日军这个弱点，发动群众，给鬼子来个突然打击，把这条运输线切断。革命将领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的秦庄和王庄，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下，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18日，第716团主力设伏于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西侧高地。上午，日军运输汽车50余辆满载兵员弹药，由北向南驶入伏击区，第716团即以密集的火力进行袭击。激战中，日军又有汽车200余辆由阳明堡方向向北驶来，第716团即分兵1部阻击该敌。激战至夜间，日军援兵又至，第716团遂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0日夜，第716团1部复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太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21日早晨，第716团再次设伏于黑石头沟地区，日军由南向北的汽车200余辆和由北向南的汽车数10辆相向而来。当其先头车辆驶入伏击区时，第711团居高临下，以突然而猛烈的火力展开攻击。日军在8架飞机支援下进行反扑，第716团毙伤日军1部后撤出战斗。该团2次伏击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八路军第120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同时第115师打击了渭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 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纵览雁门关兴衰的历史，自公元前40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事，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140多次，可见它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城随势转，关并塞云齐，开则南北气运畅通，闭关则内外相雄。驻足关前仰望雄关，苍凉雄壮的雁门关充满超越时空的热血正气，构成了华夏文明在3000年烽火中抵抗强敌、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画卷。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你就这样不屈地耸立着，昨日的沧桑从不对人诉说。我知道你永久的沉默，那就是你经历过太多的错。